高過，係師兄咧嘅總教士咧姚漢良牧師，我哋俾啲掌聲佢話。點解上次啊？上次分主咧吩咐我哋要做嘅，主怎樣愛我哋，我哋都要彼此相愛。主點樣愛我哋啊？主愛我哋咧，我老弟。所以咧，我哋見到咧每一個咧，我哋身邊嘅弟兄姊妹，我哋每一個遇見嘅人咧，都愛老弟。所以咧，藉住上次葉老師嘅分享，我都經歷咗咧兩次喺個學生有啲事嘅時間，我點樣去愛老弟，點樣幫老弟。今日咧再一次咧去挑戰我哋嘅生命，好唔好？我哋恭請咧葉老師。 早晨，各位弟兄姊妹。 早晨。 多謝啊陳校長再一次邀請我嚟分享啦。咁啊，啱啱今朝咧我就冇崇拜，因為我哋聯合崇拜，我哋教會下晝先有崇拜。咁啊，所以啱啱好。咁啊，即係多謝啊陳校長邀請啦。咁啊，都好欣賞啊毛副校長喎。啊，好嘢喎！你仲記得上次我講邊信息嘅？因為多數啲人講完都唔記得咗。講完之後，食飯啦，一陣都要食飯啊，咁樣啲咧，係嘛？咁啊，好實際，佢真係做咗。咁我諗好重要嘅，即係有時我哋聽到咧，聽完之後咧，我哋要行道，係咪？行道遵守啊，先係最重要，係咪？因為其實我哋認識好多嘢，已經聽咗好多嘅。最重要係咩？要行出嚟嘅，係咪？同你教友講啊嘛，最重要係行出嚟嘅啫，係咪？我哋聽幾多，我哋真係要有幾多喺我哋生命裏面係活到出嚟。咁我諗呢個咧係神嘅心意。因為其實我哋已經聽咗好多道，而其實呢啲嘅信息，如果真係用出嚟嘅，或者做出嚟嘅話咧，其實會扭轉成個世界，係咪？好，今朝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一個信息，咁啊叫做人人都要做宣教士，咁啊大家都聽過宣教士或者宣教師啦，咁啊呢個信息叫做人人都做宣教士，咁啊呢個都係神嘅心意。俾我哋每一個人咧，點可以喺呢個世代裏面咧，繼續去回應神嘅大使命啦咁。咁呢經文咧，我就揀咗喺馬可福音嘅十三章嘅第六至第八節。咁啊，講到呢度話，耶穌講話：你們要謹慎，免得咧有人咧迷惑你們。將來咧有好些人咧冒我嘅名來説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好多人。你們聽見打仗和打仗嘅風聲不要驚慌，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活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來臨。我哋一齊禱告。耶穌，我多謝你嘅話語喺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俾我哋知道我哋每一步行向前的時候，我們不會懼怕，不會驚惶，因為你與我們同在。你的話語亦都是幫助我們明白在這個末後日子裡面將會發生的事，亦都告訴我們在這個末後日子裡面我們需要怎樣去回應跟隨你。求主你去建立這間教會，叫這間教會在你的話語上，在你遵行你的話語上裡面，神啊，他們緊緊地貼住你，讓今朝再一次去讓我們見到這個世界所發生的事情的時候，神啊，你再一次去提醒，告訴我們知道你回來的日子臨近，我們需要警醒，需要警醒在你的面前，以致我們迎接你的回來。多謝你耶穌，聽我們祈禱，奉耶穌名求， 阿 門。好，今朝我有很多的 slide， 我很想刺激一下你們，特別在這個世界裡面發生的事。咁啊，呢個嘅信息我都講咗少少喺上次喺一個訓兄會啦，咁你哋陳校長邀請嘅。咁我諗對大家嘅挑戰好重要，就係而家發生嘅事情，特別呢個世界。咁啊，頭先我講過今日嘅主題叫做人人都要咩做宣教士。咁啊叫咁啊有個字咧叫彈啦，人人都做宣教士。咁啊有彈即係意思有上聯啦，係咪？咁啊有下聯即係有上聯啦。咁啊上聯係乜嘢咧？咁即係。不是人人都是宣教士，但呢人人都要做宣教士，明白嗎？跟你教友講一次好嗎？不是人人都是宣教士，但人人都要做宣教士， OK？ 我明白嗎？ OK？ 意思即係話咩？我哋可能未必個個都係成為一個宣教士，可能去到海外，甚至可能你全身就係全職去投身成為宣教士。OK， 但係我哋每一個咩都係參與喺宣教嘅事情裏邊係必須嘅。所以今日我哋教會唔係單單係一個嘅聚會咁簡單，我哋享受我哋嘅生命，享受一個嘅相交嘅時間，而係我哋每日回應緊神俾我哋喺地上裏邊一個大使命。而呢個大使命係乜嘢？係俾每一個人。咁如果你記得我上次分享過就係話，呢個大使命係俾咗邊個？俾咗你同我，唔係俾一啲好偉大嘅人啊，係咪？係俾咗咩人？每一個你同我同埋普通人。所以今日呢件事情就係咩？是一件宣教士，不是個個都可以成為宣教士，不過人都要回應要做宣教士。今天世界不再一樣，在聯合國這個難民處在6月25日剛剛發表了一個的報告，全球這個的趨勢，講緊是因為戰亂衝突遭遇迫害的一個的環境裏面，難民的總數接近超過多少？6000萬。弟兄姊妹，6000萬的人數，可能你在電視裏面你聽過、看過，甚至你知道敘利亞、OK？ 伊拉克發生的事情，但是今天這些人是不斷在流離失所，有些人離開他的家園、離開他的國家，甚至是離開他的家，只是流離失所在他們的國家裏面，超過6000萬人。過去的有15個國家是不斷在衝突的，亞洲 有3個，吉爾吉斯坦、緬甸、巴基斯坦這些國家，咁中東嗰啲你都會聽過，咁呢啲嘅國家過去5年10年已經係有大概有15個國家不斷嘅喺度發生嘅呢啲嘅事情，而人數超過6000萬，而10年前喺2004年係只係有3750萬嘅啫，數字嘅倍增嗰種嘅速度係嚇親你。頭先我讀嗰段經文俾我哋見到，今個世代係應驗緊聖經所寫嘅每一句嘅説話。民攻打民，國攻打國，饑荒嘅發生。聯合國難民處嘅高級嘅專員咁樣講過，佢話佢係見證緊呢個時代嘅改變，亦都見到好多流失嘅人嘅狀況。啲紅色字咁講，佢話一句，但就喺前所未見過，甚至我哋處身喺一個不能控制嘅時代，無法阻止呢個衝突嘅發生。甚至是講緊無法停止、制止呢啲戰爭，似似呢個世界發生嘅事，有啲嘅事情、國家嘅打仗，我哋唔能夠控制。甚至喺2011年喺敘利亞所發生嘅戰亂，係其中一個令到呢個嘅難民嘅數字倍增嘅一個嘅原因。喺2014年，每一日超過有42500人，每一日。超過42500人是因為乜嘢？成為難民，成為一啲尋求庇護嘅，喺國內裏邊流離失所嘅人，每日係42500人。講緊就係全球如果有120人嘅話，其中一個就係好似頭先講緊呢個其中上面一個人。如果佢哋呢班人係成為一個國家嘅話，佢係成為全球第24大國家。弟兄姊妹，呢個數字我唔知道對你有啲乜嘢嘅影響，但係對今日我哋話頭先讀嗰段經文，當我哋話信耶穌將會翻嚟嘅時候，呢啲嘅數字我好想俾你知道，即係你嘅生命裏面。今日我哋係一個嘅關鍵嘅時代，係一個需要扭轉呢個環境嘅一個時代。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呢位嘅機師係撞毀咗呢個？德意航空公司的副機長盧比茲，他揸他的飛機之後咧就撞埋山啦，咁啊有144個人死咗，有6個嘅機組人員死咗。之後咧有人訪問佢嘅女朋友，咁佢女朋友就話知道佢咁講，佢男朋友咁同佢講過，佢話要在某一天我要做出改變制度嘅事，令大家都知道同記得他嘅名。今天很多人在做一些事，做了很多的回應，很想世界知道它發生做了什麼。正如 IS 伊斯蘭國發生的事，很多的人都是做了這些事，想令到更多人去認識它。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最年輕的得主馬拉拉 巴基斯坦人。三年前，因為佢喺應該四年前佢因為想爭取呢個嘅女性教育，就被塔利班槍殺，唔死得。最尾佢出翻嚟之後，佢繼續爭取。佢就係講到話，一個小朋友、一個老師、一本書、一支筆能夠改變世界，全世界認識佢。另外一位大家可能認識德蘭修女，1979年諾貝爾和平獎嘅得主，佢咁講：佢話我冇改善過窮人嘅狀況，我係想俾佢哋死得有尊嚴。呢啲嘅工作冇乜實際嘅價值，對國家亦都冇乜嘢嘅貢獻，但係佢扭轉成個印度，好多人人人都認得佢。5個小孩的校長有冇睇過？好多人睇過係咪？裏面一個對白咧，好震撼我嘅。佢咁講，咁啊，當古天樂同佢講嘅時候咧，佢太太講咁話：，你話你做500人嘅校長有咁薄，而家你做咩？你做5個人嘅校長，你仲薄啊？係咪？有冇咁誇張啊？係咪？今日我哋嘅生命可以去到幾盡咧？今日你嘅生命可以去到幾盡咧 ？IS 伊斯蘭國。在2014年改名叫做 IS， 之前叫 ISIS。OK， 因為點解？因為佢哋其實只係想喺Iraq and Syria 兩個國家啫，所以頭嗰兩個字就叫做伊斯蘭國。OK， 咁跟住就係 Iraq and Syria， 但係其實佢哋嘅野心唔係單單講緊呢兩個國家，所以佢將佢名改咗叫做 IS， 就係只係伊斯蘭國。佢哋嘅版圖想佔領乜嘢？北非。去到中東，甚至係講緊邊啊？中國，佢哋野心唔係講緊單單只係兩個國家，所以見佢今日佢哋嘅恐怖襲擊，唔係單單係講緊兩個地方咁簡單。點解咁多人會參加 IS 咧？有冇諗過咧？點解咁多青年人會參加 IS 咧？我哋後面有班少年坐喺後面，今日你哋一齊聽係咪？點解佢哋會參加嘅咧？嚇？點解後生仔會參加嘅咧？很多國家，甚至有些人咧會嫁俾 IS 嘅人，哇！有冇咁誇張啊？咁激進啊？係咪？帶埋啲人鼓勵啲女仔嫁俾 IS 嘅人。唔同嘅國家，澳洲嘅青年人，英國嘅青年人，甚至係講緊香港 IS 都開始做緊好多嘅工作，派緊嘅單張俾啲印用。不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咁啊，已經潛伏咗喺香港一段時間嘅啦，大概2年3年，咁啊，不斷派嘅啲單張，係叫一啲印尼嘅姊妹啦。咁啊，我哋因為點解我知道？因為我哋有印尼嘅事工，咁啊都有呢啲咁嘅消息咧，都收到。咁啊，已經唔係一個遠嘅事情嘅弟兄姊妹，你唔好諗住喺中東啊、喺伊拉克啊、喺敍利亞嘅地方，就喺你身邊。有人咁講過。今日我哋唔去贏，我哋今日唔去到回教徒嘅當中，佢哋會點啊？佢哋會嚟到我哋當中。今日實現緊，今日做緊呢樣嘢。今日我哋將福音傳俾回教徒嘅時候，佢會將福音咩啊？會傳俾我哋。佢哋就係做緊呢樣嘢。甚至今日你唔聽佢福音，佢會點啊？殺咗你，斬咗你，係咪？整個屋企會燒咗你，所以佢哋係做緊好多呢啲咁嘅事情。今日你嘅生命又可以去到幾盡咧？第二節，今日你同我係跟隨耶穌喺個門口嘅日子裏邊，喺一個關鍵嘅時代嘅裏邊。今日你嘅生命可以為主去到幾盡？今日你嘅生命可以去到幾盡？又可以去到幾盡？耶穌嘅生命。又去到幾盡咧？喺腓立比書第2章第7至8節，佢反倒虛己，取了奴仆嘅形象，成為人嘅樣式，既有人嘅樣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順服，以致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耶穌嘅生命就可以去到咁盡，就可以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知道今日你同我都會死嘅。Amen？ 不過睇下你點死嘅啫。Amen？ 同我啲隔離講，我話睇下你點死嘅啫，係咪？事實嚟嘅，因為我喺聖經咁講，人人都咩？ 人人都咩必有一死嘅。你點樣保健啊？食啲咩健康咩啊？做啲乜嘢運動啊？都係好嘅，但係咩啊？始終都會死嘅，不過係睇你點死嘅啫，明唔明？所以今日我哋可唔可以為耶穌死？唔好為你嘅錢死，唔好為你層樓死，唔好俾人激死，明唔明？可以為耶穌死。今日點解咁多青少年人、咁多年青人會去 join IS 咧？有時我都覺得，哇！點解會咁樣嘅咧？係咪嗰種嘅激進？係咪點解可以咁做到嘅咧？我哋需要有呢份嘅激情。今日佢哋為佢哋嘅宗教啦，叫做。但係今日我哋有幾多人可以為我哋嘅宗教叫宗教，我哋嘅信仰係擺低自己，我哋可以去到嗰度同佢講耶穌，係成千上萬，好多人係去緊中東啲地方係加入 IS。但係今日我哋有幾多基督徒真係會為耶穌放低我哋自己去到嗰度將福音傳俾佢？好少。今日我哋基督徒可以為耶穌去到幾盡？做門徒嘅代價喺約翰福音十四章廿五節裏邊咁講，耶穌轉過來同啲人講，有極多人同一齊行嘅時候，耶穌轉過來同佢哋講喺廿六節，佢話：人若我請你來，若不愛我，勝過愛我嘅自己嘅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咩不能作我門徒。第廿七節，佢話：凡不背負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的，也咩不能作我門徒。第三十三節，佢話：無論任何人、什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不能作我門徒。耶穌要求是高的，弟兄姊妹，耶穌對我要求是高的。今天我們的信仰不是給你一個很舒服的環境那麼簡單，今天進入末代末後的日子裡面，災難、困難、饑荒、人民的困苦，是講給我們聽那種的困難是進入這個的末後的日子裡面，耶穌要求的是真的願意為祂放下的一切。在我們進入這個後現代的社會裡面，我們很多人都在講我們的感受，講我們的人權，講我們的我們需要表達我們的，我有感受的嘛，明白嗎？我都有感受的，是吧？所以你聽人講的時候，你要尊重他的時候，你就見到什麼？你就什麼都不用講，因為你要尊重他的感受。但是今天我們見到耶穌，他見到一班人跟住佢嘅時候，好似好開心，係咪？哇！教會坐滿曬人啊，見到好多人即係哇，擘大個口等住食啊，係咪？跟住耶穌，但耶穌轉身過來同佢哋講乜嘢？如果你唔係咁樣，如果你唔係咁樣，你如果唔係咁樣，你不能作我門徒。弟兄姊妹，今日耶穌嘅要求係高，喺末後日子裏邊，更多更多更多更多嘅人是需要願意背負他的十字架，願意撇下一切，願意甚至在他的關係裏面需要有這個決斷，以致成為耶穌的門徒。背起十字架容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但是今個年代我們已經不是那麼多人願意背起十字架，特別對青少年人，剛才跟我 respond 聊天做少青的工作，不容易啊！這個年代你督一督他，哎呀你做咩督我啊？哎呀，我會死的，我死給你看啊，那些啦，這個年代很多。我們上個年代我們被老師打大的嘛，我記得過很多呢，是不是？哇，把尺幾個後一嘢啤下來喎，咁啊揸住個乒乓板仲要對著一班人在面前打你個啤啤喎。但係呢個年代唔可以啦，點解啊？尊重要有咩？有感受噶嘛，人權噶嘛。但係弟兄姊妹喺基督教裏邊，今日我哋講咩？講信服。耶穌好清楚俾我哋知道，今日我哋如果跟隨佢，呢條係咩？窄路嚟。唔係好多人會揀上呢條窄路，但係呢條路就係永生嘅路。 亦都係需要你願意去擺上。教堂有一座嘅教堂，唔代表有基督教；教堂唔代表有教會；宗教有一個宗教，唔代表你有真正嘅愛；教堂裏面有會友，唔代表有真正嘅耶穌嘅門徒。遵守呢啲嘅規例，唔代表我哋遵守神嘅話語；遵守呢個規矩，亦都唔代表衞生。有節目唔代表我哋有真正嘅關係，有教導唔代表你會遵守，同意嗎？今日喺我哋教會嘅裏邊，喺基督教嘅裏邊，我哋做緊好多嘅嘢，係只係一啲我哋覺得規矩、模式、節目嘅嘢，但係咪真正可以掂到神嘅心？係咪回應緊神嘅心意咧？我哋值得考慮下。每一次我哋翻嚟崇拜。我哋坐喺度敬拜之後，跟住我哋會點樣咧？我哋好多嘅節目，究竟你可唔可以真係影響佢嘅生命咧？究竟你可唔可以真係俾佢見到喺末後日子裏邊裝備啲弟兄姊妹去迎接主再來咧？所以我哋值得反省。耶穌嚟冇開始一個宗教，佢就好簡單叫我哋去愛，叫我哋去愛你嘅身邊人，忠心去愛佢，愛到底嘅愛。世上喺世界裏邊。不斷係揾緊一啲能救嘅人、能幹嘅人，但耶穌嚟唔係嘅，佢係揾緊一啲忠心嘅人，願意忠心為佢放低自己，願意順服去放低佢一切嘅，同佢講：主啊，我要跟隨你。主啊，我願意跟隨你。我知道難嘅，但我決定；我知道唔容易嘅，不過我選擇。呢個世界已經冇呢種人。这个世界是不断找一些很厉害的人、能够的人，甚至上堂都未必个个都可以上堂。但今天我们很简单的，就可以爱你旁边的人、爱你家里的人，你都可以做到，你都可以给出这份爱。这个是我们的时间，也是我们华人的时间。今天我们华人已经接受了很多，我们已经接受很多西方的一些宣教士的祝福，很多的宣教士甚至是什么死在我們中國的地圖，死在我們的為我們中國人死。但是今天我們有多少中國人可以為其他國家人死，甚至是說我們是撞在那裡，甚至他們的家都是撞在那裡。馬利遜其中一個我們認識的宣教士，他的太太、他的仔女都是撞在哪裡？澳門。為我們中國的地圖放上很多。時間無多，世界不再一樣。天災很多的瘟疫、病、伊波拉、饑荒，聯合國講緊每一日有18,000個人小朋友係因為飢餓同埋營養不良而死亡。天災的地震咧，5.12的四川水災，2011年的3.11的海嘯。不斷的風災經過呢個菲律賓，咁我有機會去到菲律賓幫手去救災嘅時候，見到呢啲嘅風災打埋嚟嘅時候，如果多數啲風呢啲嘅風球呢啲嘅颱風會咩經過經過菲律賓之後會到邊啊？就會進入香港。咁但係嗰時候咧，呢個風如果真係會進入香港咧，我就會相信唔係多日假期，我多幾日假期嘅。點解？因為好多嘢要執。OK， 咁我哋見到呢、這個。災害帶來一個的影響，我們去那邊做很多的救災的工作。2014年呢有這個的魯甸縣的地震，人禍，敘利亞的戰亂，敘利亞的戰亂成為本世紀裡面最大的悲劇，超過100,000人已經死亡，也是在計1994年非洲盧旺達這個大屠殺之後其中一個的災難。聯合國的報告裏面講，三月的報告裏面講，敘利亞的人口超過1,220,000，當中有一半，甚至係講緊560,000，差不多一半是兒童，大概11歲以下，大概有840,000的人仍然在呢個嘅敘利亞的境內，境外有380,000，啲數字應該多了很多，意思即係話你哋嘅屋企咧係冇咗㗎啦。 所以佢哋又唔可以離開敍利亞。咁佢哋喺個佢佢哋嘅附近裏邊有啲地方住咯。咁啊離開咗，可能去咗喺隔離嘅土耳其啦，或者可能黎巴嫩啦、約旦啊呢啲嘅地方。所以黎巴嫩同土耳其嘅接壤已經接受咗好多呢啲嘅難民。咁如果你有睇呢啲新聞嘅時候，你會見到嗰個狀況，難民兒童進入呢個第五年嘅時候，難民已經超過半數都係兒童，四分三係講緊喺十一歲以下。我相信好多家長都有十一歲以下小朋友，佢哋失去咗佢哋嘅家園，佢失去咗佢家人，失去咗佢哋嘅屋企，失去咗佢哋學習嘅機會，失去咗佢哋嘅朋友。呢班都係十一歲以下嘅小朋友。今日你同我係父母嘅，你會見到佢哋喺呢種嘅生活裏面生活緊。我哋今日見到我哋小朋友嘅時候，我哋心裏面都覺得哇，點解你仲投訴？其實佢哋已經有好多，因為呢啲人已經冇咗好多嘢，甚至冇咗佢嘅親人，冇咗佢屋企，冇咗學習機會。呢張相係其中一個嘅記者去到呢個戰地區裏面去影。當佢想影呢個小朋友嘅時候，呢個小朋友第一個動作就係將兩手舉起，佢唔係打招呼，點解？他以為這個相機是一個武器，他以為這個相機是一種攻擊的武器，所以他舉手投降。今天這些小朋友就在這些環境裡面成長，這些小朋友就在這個環境裡面去面對他的困難。但今天我們怎樣去回應呢？我有機會去過黎巴嫩去探訪一些敘利亞難民，見到他們的生活給我一個很大的反省，就是末後真的到，我們真的怎樣可以回應做到一些事情。教會今天回教徒被逼迫逃離他們的家，去到教會，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去到他們的宗教清真寺，沒人幫他們。當他們面對這些逼迫的時候，面對 IS 被逼迫的時候，有三樣東西可以選。第一樣東西就是你可以轉宗教，你轉回回教，那你就不用死了。第二樣東西，你交重税。OK？ 第三樣東西就是離開這個家你走。三樣東西。所以很多人都會揀選什麼人會離開。亦都甚至有些女性會被迫害去成為什麼人？成奴，成為交易的貨物。所以走到教會的時候，教會開放，教會不斷去禱告，禱告有復興的時候，現在復興來到了，復興來到教會，回教徒走到你的中間告訴你，你需要幫我們，教會就幫你。所以今天見到教會，很多你見到包了頭的人全部都是回教徒。教會劈柴很多的人。伊拉克，我在一二年的十月和剛剛過去的二月，我有機會去到伊拉克，給我一個很大的一個震撼。伊拉克大家不覺得打緊仗，但是當我去到的時候，我見到那個地方原來跟我們看電視看的東西是兩回事，亦都有教會，亦都有這樣的聚會，亦都有弟兄姊妹一起相交的時間。在敘利亞有十八個省份，有五個省份是有基督徒的。那我們聽到的新聞在北部呢，這些地方紅色圈住的地方，咁啊，呢個就係巴格達啦。咁啊，下面咧，巴斯華啦，五個地方。咁其實有六個嘅。咁啊，呢個就係聖經裏邊講嘅尼未城。OK， 咁啊，其中一個好多基督徒，但係因為嗰度頭先講過 IS 嘅逼迫啦，咁啊，不斷去驅趕好多嘅基督徒，殺咗好多基督徒。OK， 甚至叫啲人離開，所以嗰度已經係冇基督徒。十八個省份裏面只有五個地方是有基督徒。弟兄姊妹，你的心覺得怎樣？我心裏面覺得很興奮，為什麼呢？因為這些地方就是需要福音的地方，這些地方就是人需要有耶穌的愛的地方。如果你想開教會，很簡單，去這些地方正，那些地方沒有人競爭的， 點解啊？即係唔係你搞錯，搶嗰只羊啊嘛，係咪？好呢啲嘢嘅嗰度，好簡單啊！嗰、那個得嗰幾個啫嘛，唔係都係得嗰幾個人係咪？嗰、那個人會走嚟間教會噶啦，唔會噶啦，因為好少教會，所以冇乜競爭對手嘅。香港好多一間教會，一座大廈幾廿間教會，你未有睇過？好多教會，但係今日嘅教會可以猜出去捉嗰啲嘅教會，呢啲嘅地方，見到更多嘅人可以被祝福。呢啲嘅呢一刻嘅街頭，我哋去到街市買菜、夜市 ，OK， 咁啊，下面嗰張相咧會震撼大家，大家準備好 ，OK， 咁啊，呢個係我哋嘅大型商場。哇！同隔離屋同你隔離屋講，哇！呢個係伊拉克，呢個係伊拉克，你話呢個係有城係咪？呢個唔係有城嚟嘅 ，OK， 呢度伊拉克嚟嘅 ，OK， 咁裏邊係點嘅咧？就係、是、咁樣嘅，咁去到頂層咧，好多嘢玩啊，好多小朋友啊嘅地方啊，咁啊食嘢嘅地方啊，買嘢嘅地方，啲人都係咁。我心諗嚇，呢個係伊拉克，呢度係巴格達，係咪？所以震撼我哋今日我哋嘅新聞，俾我哋有一個好唔同嘅消息，一個唔同嘅 picture。但係今日撒旦製造緊好多呢啲咁嘅謊話，一啲嘅話俾我哋聽。今日你唔好去啊，好危險噶，會死噶。OK， 但係今日有好多嘅牧者仍然喺呢個地方裏邊嚟服侍緊神。呢啲嘅商場恐怖襲擊，你見到喺不斷好多地方裏邊，法國、巴基斯坦嘅學校、肯尼亞，甚至啱啱發生喺北非嘅突尼斯嘅一個沙灘裏邊，超過30多人死。民攻打民，國攻打國，戰爭不斷增多，每日都有呢啲嘅戰爭發生緊，世界不再一樣。今日呢個嘅世界好多事情不公義嘅事情發生緊，對待女性 ，honor killing， 名譽殺人，就係講緊可以有理由嘅去殺害呢個女人，特別喺回教國家嘅裏邊。印度嘅發生喺裏邊，因為要保護佢哋嘅名聲同埋清理門户嘅原因，啲女人係被殺就好像呢張相咁，係半身埋喺個泥土嘅裏邊，跟住點樣死咧？就是、一班圍住佢用石頭打死佢。第一個打佢邊個咧？佢老公。弟兄姊妹，女性嘅尊嚴，女性嘅權利 ，genocide 性別屠殺。亦都係嚟到一個嘅女性嘅問題。世上有三個字係最危險嘅，就講緊 insecure， 就係因為你女仔。喺1978年，中國有一個政策，就係一孩政策，殺死咗好多好多無數嘅女仔。你見到啱啱喺過去嘅35年、36年之後，佢哋開始有啲嘅轉變。但係喺過去裏邊，你見到佢哋對待女性嘅不公義，帶嚟一個問題，就係強制墮胎。殺害女嬰，遺棄啲女童，甚至令到嗰個咩男女嘅性別失衡。另外一個嘅原因就是、另外一個狀況發生就係人口泛濫。當人女性同男性嘅人口有分別嘅時候，有啲地方需要女性嘅時候，佢會點啊？佢會將人泛濫到一個地方到一個。泰國、柬埔寨呢啲嘅地方係好嚴重嘅，姊妹。今日呢個世界不再。我哋會喺一個咁自由嘅社會裏邊，可能你唔知道，但係弟兄姊妹，你嘅下一代會面對坐喺度嘅你嘅下一代會面對人口泛濫、同性戀，係我哋近排不斷好多嘅 WhatsApp 嘅 message 不斷去傳緊。可能你唔知點回應，不過話俾你聽，你要準備你下一代點回應。佢嘅同學可能係，佢嘅朋友可能係。可能你會 make sure 你自己嘅仔女唔係，不過今日佢哋如果係或者唔係嘅時候，你要點樣回應？唔係講緊我呢一代，係講緊今日我哋迎接嘅下一代嘅回應。教會嘅逼迫，國際嘅動盪，自2010年10月開始嘅阿拉伯之春喺北京開始嘅時候，帶嚟一個好大嘅動盪喺唔同嘅國家嘅裏邊，超過。17個回教國家裏邊，大概95%都係回教嘅國家裏邊， 有十個國家是動盪的，是因為什麼？他們的宗教，他們的政治，他們用他們的宗教去管理的時候，人對宗教那種的不服，不是單單政治，因為他們是什麼？他們是回教徒的，回教徒去管他們都管不到，他們想反他們，所以今天他們會見到他們的宗教有一個的問題，就是他們今天是對宗教有一個很大的 question mark，就是講究竟我哋信係啲乜嘢？弟兄姊妹，我都問佢：究竟我哋信係啲乜嘢？摩洛哥、埃及、巴蘭、敍利亞呢啲嘅國家，大多數都喺中東裏邊，大多數都係伊斯蘭嘅國家，亦都係我哋經常提嘅十四十支槍裏邊嘅一啲國家。如果你認識嘅話，呢啲嘅地方都係乜嘢？唔歡迎宣教士去。他們會什麼？會殺了你的，為什麼？因為不是全部的，對吧？那這些地方多數是什麼？就是你殺了又 會死，對吧？那我們呢？我們不想死，對吧？就是不想死，對吧？那麼這些地方是什麼？多數是一些很窮的國家，那麼但我們是什麼？我們不是很想窮，對吧？我們不想，那麼但這些國家呢，就是需要一班下一代出嚟嘅人係願意咩？願意唔怕死，係咪？願意為主背起呢個十架，願意可以接受貧窮，可以進入貧窮。今日我哋下一代可以嘛？我哋上一代好多好多長者坐咗喺度，佢哋上一代真係好tough，比起我哋呢一代真係爭好遠。我哋下一代會係點咧？我哋教會點可以去興起下一代，願意可以出嚟去承擔咧？我哋係一個嚴峻嘅時代，滿有挑戰同埋困難。我心裏邊覺得興奮，唔知你興唔興奮？我心裏邊覺得好興奮啊！我心裏邊呀，正啊，正啊！呢個就係我時代，因為我一個十三歲嘅仔，我開始訓練佢，即係俾佢 tough 啲嘅啲嘢，唔好俾佢咁舒服啊！有時太舒服啊，俾我哋下一代教會俾我哋太舒服啦。咁好有冷氣嘅喺度，陳牧師，阿巢長講咧，開冷氣睇佢點樣，咁佢哋會唔會嚟咁啊？冇冷氣都嚟噶，咁啊坐喺度啊，哇咁就正，係咪？我淨講笑嘅，講笑。嗰個下就話都要嚟啊，都要嚟嘅，係咪？有時我哋太舒服，我哋點樣幫我哋自己放一個位？我哋真係咩？願意行喺神嘅路裏邊，喺個窄路裏邊，唔容易嘅弟兄姊妹係困難嘅。馬拉福28章19、18、19、20都講緊大使命，就係叫我哋去。所以我哋唔需要更多嘢嚟支援，我哋已經有好多。你已經有你嘅生命已經有好多正嘅嘢，係可以俾嘅，可以俾出。所以我哋咩？我哋咩？我哋受夠啦！同啲大佬講啊嘛，我哋受夠啦！誒，冇人講咩咩？係咪？同你家人講，你受夠啦，真係我都有好多喎，係咪？喺資源嘅裏邊，喺環境嘅裏邊，喺我哋嘅甚至可能講緊香港嘅社會裏邊，其實我哋有好多嘢已經比起一啲國家好好好好好好多。所以今日當你去嘅時候，其實你係有好多嘢可以比嘅啦，係咪？如果你同其他識談兩個 call， 你去到啲地方，你係專家嚟㗎啦。如果你識咁樣撳下幾個 call 咁，你係專家嚟㗎啦，唔需要去到演奏級你先出去㗎，明唔明？所以神今日興起普通嘅人，願意去嘅時候，神就會加你。所以耶穌係第一個願意去嘅宣教士，這個亦都係神嘅心腸。所以今日我哋係需要去到呢啲地方，去將生命俾出去。約福音三章十六節講到咩？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約福音二十章廿一節，佢講話與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了你們。弟兄姊妹，耶穌不斷係講緊施比受更為有福，叫我哋生命要俾出去，要俾出去。喺末後嘅日子裏邊，有好多人講緊世界末日。世界末日其實我覺得唔係一個天災。人和世界都很簡單，是因為人開始不給，人 開始顧自己，人開始分享，人開始忽略咗你隔離嗰個需要，呢個係神嘅回應。頂住，讓我哋個心再一次被神嘅話語感動，見到側邊嘅神，哇！你係咪真係會俾佢咧？世界我都冇得食喎，我點會俾你食啊？我都冇得用喎，我點會俾你用啊？呢個就係世界嚟嘅，求主幫助。你會點樣回應神？你會做啲乜嘢咧？你會點樣準備自己？呢個係我哋時間，唔係人都會做宣教事，不過係人都要做宣教嘅事。阿門。呢個係神嘅心腸，你同我都係死緊嘅。跟你隔離講，你同我都係死緊嘅啦。不過睇下點死嘅啫，係咪？睇你點死嘅啫，就係到時有啲長者喺度。咁真係老實講，我哋真係每個都會遇到嘅，唔知幾時，唔知我都可能會早死，唔知嘅，係咪？但我都會係面對呢種死亡。但係睇我哋點死。呢個世界上不斷講緊起跑線，講緊你點樣起跑。其實弟兄姊妹唔係，係講緊咩？講緊你嘅終點。講緊你點樣去完成你嘅生命，係講緊你嘅終點線，講緊你嘅終點，你想點樣完成你嘅生命，點樣去完結你嘅生命。所以一個嘅獻世嘅生命好重要，獻世啊 ！OK， 有啲人話咧：你做乜嘢啫？你獻世咩？冇錯，我就係獻世嘅啦。點解啊？我要貢獻世界嘅生命，明唔明？有啲人話你獻世係冇錯，我獻世嘅，但係真係特別啲。你少年人咧，少年坐喺度坐得獻世嘅，係咪？唉、哎，你做咩？成日會打機都獻世嘅，你哋係咪？冇錯，我同一齊講，你係啊，你要貢獻世界，係咪？你要貢獻呢個世界，讓呢個世界都可以得到呢個福氣。李小龍咁樣講過，佢話認知係唔夠嘅，我哋需要實踐；願意係唔夠嘅，我哋需要咩？我需要去做。所以弟兄姊妹，我哋需要去做，需要去回應。點樣做咧？得閒就咁樣講過 ，If you can't feed 100 people, then feed just one。如果你唔能夠去餵飽100個人，你就開始去咩？你要餵一個人，係咪？你就開始餵一個人，愛你身邊嘅人先，祝福你身邊嘅人先，祝福你嘅同學啊、你嘅同事啊、你嘅鄰居。咁你慢慢你就會見到，你忠心去做嘅時候，你就會影響人100個人、1000個人。甚至係去緊呢個世界，所以求主幫助我哋。今日我哋好多嘅感動，去感動你，好多嘅圖片令到你，哇！真係好慘啊！哇！真係啲小朋友真係好慘，好多感動。喺國語裏面，說這個字就說怎麼講，就是說感動，是吧？感動。咁另外一個嘅同音字咧，叫感動咧，就係乜嘢？感動。嗰、那個感動即係咩？你敢喐啊 ？OK， 你即係一感動之後，你願意去呢、這個咩叫感動？國語點讀啊？有冇國語老師喺度？嗱，即刻冇咁樣啦。叫咩？叫感動，係咪？咁啊，所以有感動之後咧，你會咩？會感動啦，係咪？所以你唔好淨係感動咗之後咧唔感動喎。OK， 咁另外一個字咧就叫咩？誒，唔好咁好笑。另外一個字咩？叫感動喎。咩意思啊？即係快啲喐啊，弟兄姊妹！但係同音字嚟嘅，你讀下少少啦。咁啊，同音字嘅咩？所以你每一次你聽完道啊，你聽咗啲新聞啊，睇咗啲嘅圖片嘅時候，你有感動嘛？好感動係咪？好感動，跟住咧，你唔好淨係感動，弟兄姊妹，你要感動，係咩？跟住你咩啊？感動，你要快嘅回應，因為咩？世界不再亂。可能今日你想同佢想分享福音嘅弟兄姊妹，你嘅朋友可能佢唔會再喺度，需要講法，唔好諗住等聽日，你唔好諗住等後日，遲啲啦，遲啲可能就冇咗機會。所以求主幫助我哋喺呢個莊稼日子裏邊，我哋需要更多嘅人喺門口嘅日子裏邊，呢啲嘅門已經打開，我哋仲等緊啲乜嘢咧？係咪？所以未必個個都係成為宣教士。不過我哋每一個都要咩參與喺宣教嘅事情裏邊。最後可唔可以播下個短片？咁多時間，可以啊。咁我最後播下一個短片俾大家，我就完啦。好，我有一個禱告先。耶穌，我哋多謝你嘅榜樣。 多謝你的心腸，你願意謙卑降世來到中間，你順服天父降世來到我們中間，成為我們的樣式，成為你的榜樣。同樣的父神怎樣去差遣你的時候，你見到你，你都會去差遣我們。求主幫助我們今天我們的教會成為一間願意有感動，亦都會去感動的，亦都會係會感動、去感動、去回應一間教會，唔係停留喺感動嘅裏邊。我哋多謝主，我見到陳校長，我見到牧師佢哋不斷嘅去努力，叫呢間教會、叫呢間學校同樣嘅為主你嘅緣故，佢哋放上佢哋嘅生命，願意去到危險嘅地方，願意去到將下一代放喺你嘅手嘅裏邊。求主祝福我哋，叫我哋不斷嘅去順服喺呢個話語裏邊。多謝你收聽我祈禱，奉主名求。好，最後俾一個片段大家睇。 你去到關心佢， 你去到爱佢，你去带佢翻嚟基督使命堂，去到咧认识耶稣基督。我好深信神必定会大大嘅去到使用我哋。我哋开办 ICQM 系一间神所建立嘅学校。我哋其中一个嘅领袖就系呢一间嘅学校，每一个嘅人，每一位嘅同学都要成为宣教士，系每一个嘅人，每一位嘅同学。他就算不能够成为一个宣教士，他都是成为了一个即是去实践宣教的事的一位的同学。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去培训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 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就出去做服侍，出去即是不单止是去到外国，是去到即是香港有需要的地方，去到一些地方是有一些人他没有反省，我们去到派饭，去到照顧他，去到關懷他們。我們在這個的暑假的當中，我們都有幾隊的宣教隊，即是出去就去到宣揚主的福音。大家知不知道大家回來這一間的教會叫做什麼名字？什麼話？哇，真是的，即是正經的基督使命堂。不如我們讀一讀這個名字先，好嗎？一、二、三，基督使命堂。哇，這個使命是講一個什麼使命啊？就是馬太福音講的這個大使命，是不是？所以即是說，如果我們不傳福音，我們就不是我們建堂的意象了。如果我們不傳福音，我們真的有禍了，我們就白佔地土。即是神為什麼會給我們一帶這麼美麗和一個這麼好的一個地方去到敬拜他？我們需要這麼多人，我們需要是很多人是逼爆這個的以立音樂廳，以致到每一個的人真的要爭住人來他好早，就不是說十點搭三先至入到嚟，而係咧係九點三已經喺出面排緊隊，即係因為佢驚住入唔到嚟，跟住我哋要開咧呢個嘅小教堂做轉播，因為驚住入唔到嚟。你有冇呢個夢想啊？有呢個夢想，我哋今日就要傳福音啊！你同隔離講，我哋今日完咗崇拜就要傳福音啊！你有冇諗起有邊啲嘅朋友？你想去關心他啊？真的的，這個世界就算我們周圍都很多人的有需要。你知不知道昨天很感動的就是呢，在這個小六的他叫做合一感恩謝思宴的一個 Great Lunch， 有一位老師有兩位班主任分享，我很感動。他說我就是要興起這一班的我這一班的孩子，我這一班的孩子將要成為少年的約書亞，是帶著信心帶著行動去為主去做見證。所以我四年班做的班長，我已經提高他了，我覺得他們的高質素很高。所以他跟著就說，兩位班主任對這些孩子的要求都是很高的，哇，真的很高。他就還說拿著一把刀進去班房，這把刀就是修剪的刀，就要修剪那些孩子。哇，你知道修剪就好像上個禮拜我哋講話要結果子嘅時候，即係會痛咁。哇！哇！即係就會痛。呢班孩子痛，但係佢經過三年修剪之後，呢一班嘅孩子真係好感恩。佢哋係變咗一班好有信心，同埋好信服神嘅一班嘅孩子。所以我哋得嘅，我哋依靠耶穌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培訓下一代的約書亞出嚟，就帶領一班失喪的人，就能夠進入呢個迦南地。所以今天我哋好感謝主，因為我哋有耶穌啊！我哋有耶穌就得，我哋靠自己係唔得。所以我哋都喺今日當中，喺我哋有呢一個嘅聖餐嘅崇拜嘅當中，我哋要去到紀念呢一位耶穌。 因为耶稣不单止是成为了我们救命的恩人，还有就是他使到我们的目光不同了，使到我们的生命充满着他的爱。原本我们不懂得去到爱人，原本我们都是关心自己的事，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姚牧师是不是没事做呢？他要做宣教士，他要做宣教的机构一个的总干事，他以前在印度做了很多年宣教。其实我的女儿阿斯宁，她近期就是参加她的团队去了印度那里宣教，在宣教的当中有很多的体验，有很多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很感谢这一位耶稣，他给我知，他告诉我们知道生命是可以很丰盛，生命是可以觉得有意义，生命不是只是去到追求一些物质，追求一些学位，追求一些金钱，追求给我们自己的地位。原来生命，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了别人的祝福，因为我们的生命有了爱，因为我们的生命有了耶稣。所以今天我们都用一些时间去到低头，或者我们一起都有一个的祷告，我们去到思想处。在很多的年前，在2000多年前，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是无条件付出爱。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如果你今天有什么感动，你都向神立志。如果你愿意真的去到奉献你的生命给主，你说主啊，求你使用我吧。我虽然微笑，但是主我知道你就是拣选微笑的人，你就是拣选普通的人，你是拣选不起眼的。主啊，我们的软弱都可以变成刚强，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你，你可以在位的当中，你可以向神感恩，向神祷告，向神去到还钱。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全人类的主。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主你爱我们世界上面每一个的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儿子去到呢，即系献咗俾我们，以至到我们凡相信你的，我们得着这一份永生，即系呢一份嘅福分。主啊，我们好多谢你。你这一份无条件的爱，愿主你今天你的爱再一次大大的去到充满我们。我们又愿意主你，你今天用你的宝血亲自去到洁净我们，以致到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显明，是合乎主用。主今天又愿意主你，你去到呼召我们，你叫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主啊，我们知道庄稼已经熟了，但是做工的人少，所以愿意主你，当你去到纪念你流出的宝血的时候，就是你已经将全福音这个的即时托付了我们。因为我们是从主你的宝血从那买救赎回来，所以今天愿意主你，你就差派我们，差派我们 即係你不單止喺家庭裏面為主地方，差派去社區，差派你需要我哋去到嘅地方，去到傳揚主你嘅福音，去到關心，用你嘅愛去到關心，以至到俾失望嘅人，佢哋重燃盼望；孤單嘅人，佢睇到主你，原來主你係幾咁嘅愛佢。主，我哋多謝你，我哋歸榮耀俾你。我哋祈禱交託，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主喺被賣嘅那一年，佢攞起呢一個嘅餅，佢就祝謝，跟住擘開。佢話：呢個係我嘅身體，為你死，為你擘開。你哋如此行，係要去到紀念我。跟住喺飯後，佢拿起呢一個嘅杯，佢就話：呢一個就係我為你流出嘅寶血，與你們立嘅新約。我哋今日，我哋再一次喺今天嘅崇拜嘅當中，願神即係嘅身體為我哋擘開佢嘅寶血，為我哋去到潔淨我哋嘅罪嘅時候，我哋獻上感恩。所以我好想請即係已經受咗浸嘅弟兄姊妹，請大家一同起立。我哋嚟到台前，去到領受呢個餅同埋呢個